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在时髦人物心目中，华特霍斯很可能成为一个好诗人，可惜杂志上、沙龙里这等诗人太多了，而他还想做到只此一家。他一味充作没有贵族偏见的王爷，其实他这种偏见比谁都要多，只是自己不承认。他有心在他主持的杂志周围只安插一批犹太人，为的是叫他的反犹太家属惊骇，同时向自己证明被充作没有贵族偏见的王爷。其实他这种偏见比谁都要多，只是自己不承认。他有心在他主持的杂志周围只安插一批犹太人，为的是叫他的反犹太家属惊骇，同时向自己证明他的思想自由。他对同人说话的口吻很客气，很平等，骨子里是不动声色地瞧不起德其乐的轻视他们，而他们也瞧不起他，听任他们利用，因为知道他有利可图。其实他们是互相利用，华特霍斯拿出姓氏和金钱，他们拿出那也许比他还少呢。但在这个小城里，像在无论哪儿、无论什么时候一样，因为种族的关系而孤立了几百年，刻薄的眼光给磨练得格外尖锐。他们的思想往往最前进，对于陈旧的制度与落伍的思想的可笑感觉的最清楚。可是他们的性格，不像他们的头脑来的洒脱。所以尽管挖苦那些制度跟思想，还是想从中渔利，而并不愿意改革。他们虽自命为在思想上独往独来，实际和那位贵族出身的华特霍斯同样是内地的冒充时髦的朋友，同样是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把文学当作消闲打趣的玩意儿。他们喜欢装出一副刽子手的神气，可是并不凶，拿来开刀的无非是些不相干的人，或是他们认为对自己永远不足为害的人。他们绝对没有心思去得罪一个社会，知道自己早晚要回到社会，跟大家过一样的生活，接受他们早先排斥的偏见的。而当他们一朝冒着危险去对一个当代的偶像，已经在动摇的偶像大张斥罚的时候，他们也绝不破釜沉舟，为的是一有危险立刻上船，而且不问厮杀的结果如何，一场完了必须等好些时候才会再来一次。非利士人 尽可放心，那些新大卫派的党徒，只要人家相信他们发起狠来非常可怕，可是他们并不愿意发狠，他们更喜欢和艺术家们称兄道弟，和女演员们一块吃宵夜。克里斯朵夫在这个环境中很不舒服，他们最爱谈论女人跟马，而谈得毫无风趣，他们都很呆板。华德霍斯说话慢腾腾的，声音清楚而没有音色，那种细道的礼貌显得他又无聊又讨人厌。编辑部秘书亚托尔夫梅是个臃肿笨重的家伙，缩着脑袋，神气很凶横，老是认为自己没有错，他事事武断，从来不听人家的回答，好似非但瞧不起对方的意见，压根儿就是瞧不起对方。艺术批评家高林特有种神经质的抽搐，一刻不停地眨巴着眼睛，戴着副大眼镜，大概是为了模仿他来往的那些画家，特意留着长头发，默默地抽着烟，嘟嘟囔囔地说着一言半语，永远没有完整的句子，用大拇指在空中莫名其妙地乱画一阵。埃朗·福尔是个秃顶的矮个子，堆着笑容，留着淡黄色的胡子，一张细腻而没有精神的脸，弯弯的鼻子，在杂志上写些关于时装和社交界的消息。他声音软绵绵地说些挺露骨的话，人很聪明，可是阴险，往往还很卑鄙。这般富家子弟全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是再恰当没有的了。一个人丰衣足食的时候来反对社会是最奢侈的享受，因为可以把得之于社会的好处一笔勾销。正像路劫的强盗把一个行人搜光了，对他说，你还待在这儿干什么？去你的吧，我们用不着你了。克里斯朵夫在这一群人里头只对曼海姆抱有好感。在某一时刻，克里斯朵夫也成为曼海姆疯魔的对象之一。曼海姆什么都相信他，到处把他的名字挂在嘴上，在家人面前把他恭维备至。据他说来，克里斯朵夫是个天才，是个了不起的人，写的古怪的音乐，关于音乐的议论尤其精妙，才思焕发，并且是一表人才，一张秀美的嘴，一副漂亮的牙齿。他还补上一句，说克里斯朵夫很佩服他。终于有一天晚上，他把克里斯朵夫带到家里来吃饭了，而克里斯朵夫也就见到了这位新朋友的父亲，银行家洛泰·曼海姆和弗朗兹的妹妹于蒂斯。这是克里斯朵夫第一次踏进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克里斯朵夫完全没有种族成见，因为永远要跟周围的人闹别扭，所以反而受这个异族的吸引。可是他对他没有什么认识，他有过来往的几个犹太人只是最粗俗的一批，无非是些小商人和聚集在莱茵河与大教堂中间的几条街上的平民。他们以人类共有的群居本能，正在把那个区域变作犹太人居留地。克里斯朵夫偶然上那去闲逛，用着好奇而善意的目光随便瞧瞧那些腮帮陷下去的女人，嘴唇和颧骨都很突出，对着神秘的笑容稍微有点下流气，恬静的面部表情的和谐不幸被粗俗的谈吐与粗野的笑声给破坏了。但便是在下层阶级中，在这些脑袋特别大、眼睛没有神、神气浑浑噩噩、又矮又臃肿的人身上， 在这最高贵的民族的没落的后裔身上，甚至在那些臭秽的渣子中，也有几点微弱的光在那闪闪烁烁，好似在沼泽上空飘荡的磷火。那是一些奇妙的眼睛，灵光四射的智慧，从污泥之中发射出来的微妙的电流，使克里斯朵夫看了有些着迷，有些惶惑。他想，其中必有些高尚的灵魂在挣扎，必有些伟大的心灵想从泥淖中超拔出来。他很想能碰到他们，帮助他们，虽然没有认识他们，而且心里还有些害怕。他已经喜欢他们了，但他从来没有跟一个犹太人有过什么亲密的关系，更没有机会接近犹太社会里的优秀分子。因此，上曼海姆家吃饭，对克里斯朵夫颇有一种新鲜的，甚至像禁果一般的诱惑力。而把禁果递给他的夏娃，使禁果显得更有味道。一进门，克里斯朵夫眼里只看见了于蒂斯·曼海姆一个。这姑娘跟他至此为止所认识的女人完全不同，高大轻灵，虽然长得结实，个子还是细瘦的，脸庞四周的黑头发并不多，可是很轻灵，虽然长得结实，个子还是细瘦的，脸庞四周的黑头发并不多，可是很浓，部位很低，遮着太阳穴和瘦骨嶙峋的黄澄澄的脑门，眼睛有点近视，眼皮很厚，眼珠稍微突出了一点，高鼻子底下的鼻孔很大，腮帮清瘦，下巴厚重，皮色相当红润，美丽的侧影轮廓分明，很有性格，正面的表情比较含糊复杂，两只眼睛和两边的面颊都是不相等的。在他身上，你可以感觉到一个很强的种族，感觉到杂凑在这个种族的模子里的许多成分，乱七八糟的，有极美的，也有极恶俗的。他的美特别在于那张不大说话的嘴巴，在于那双因近视而显得更深沉，因周围的黑影而显得更阴气的眼睛。对于这双不只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种族的眼睛，必须一个比克里斯朵夫更有经验的人，才能透过他湿漉漉而火辣辣的眼帘，看出这个女人的真正的心。而在这一对又热烈又深沉的眼睛里头，克里斯朵夫所发现的便是整个以色列族的灵魂，为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的。克里斯朵夫一见之下可搅糊涂了，直到要过很多时候，常常在这种眼睛里迷失以后，他才能在这个东方的大海上看出一点头绪来。于蒂斯·曼海姆望着约翰·克里斯朵夫，清明的眼神毫无骚乱的现象，似乎这基督徒的灵魂全被他看透了。克里斯朵夫也感觉到，他觉得在于蒂斯迷人的目光下面有股刚强明白冷静的意志，毫不客气地在那里搜索着他的内心。虽是毫不客气，可并无恶意，他只是拿克里斯朵夫一把抓住了，有种卖弄风情的女人对谁都要施展一下迷人的魅力。于蒂斯可并不是这种作风，卖弄风情他比谁都厉害，可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只让本能去施展他的力量， 尤其对一个像克里斯朵夫那样容易征服的俘虏，更犯不上多费力气。他更感兴趣的是要认识他的敌人。凡是男人、陌生人，对他都是敌人。以后遇到相当的机会，也可以跟他们携手。人生是一场赌博，唯有聪明人才能赢。所以第一，要看清敌人的牌，而不能泄露自己的牌。能够做到这一步，于迪兹就感到胜利的快意。他并不在乎胜利能否给他什么好处，他这么做就是为了好玩。他热心的对象是聪明，而并非那种抽象的聪明，因为他头脑相当扎实，研究无论什么学问都可以成功，当然要是他愿意的话。而且他比他的哥哥更配继承银行家曼海姆的事业，而且他更喜欢活活泼泼的对付人的那种聪明，他更喜欢参透一个人的灵魂，估量他的价值。他靠着奇妙的感觉，能够在一瞬之间看破别人的弱点与污点，从而找到心灵的密室，把他抓住。这便是他控制人的手段。但他并不恋恋于他的胜利，也绝对不利用他的俘虏。好奇心与骄傲一朝满足之后，他就把俘虏丢在一边，注意别的对象去了。他这种力完全是虚耗掉的，在一颗这么活泼的灵魂中有一股死气，好奇与无聊这两个特点在于迪斯身上是兼而有之。因此克里斯朵夫瞧着他，他也瞧着克里斯朵夫。他不大说话，但只要嘴角上露出一点不可捉摸的笑影，就可以把克里斯朵夫催眠。笑影掠过以后，又是一副冰冷的面孔，淡漠的眼睛。他招呼晚饭，冷冷地和仆人说话，似乎不再听客人的话了。然后他的眼睛又亮了起来，插几句，清楚明白，表示他什么都听到，什么都懂得。他把他哥哥对克里斯朵夫的评语冷静地检查了一下。他素来知道弗朗兹夸大的脾气，一看到克里斯朵夫，他那个喜欢挖苦的性格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他哥哥不是在他面前夸说克里斯朵夫长得如何漂亮，如何体面吗？似乎弗朗兹有种天赋，专门会看到事实的反面，或是故意以此为乐。但把克里斯朵夫仔细研究之下，他也承认弗朗兹说的并非完全虚妄。而他一步一步推究进去的时候，发现克里斯朵夫的确有一种力，虽然还没有固定，还没有平衡，但是很厚实，很大胆。他看了很高兴，因为他比谁都明白力量多么难得。他有本领叫克里斯朵夫说话，叫他自动透露思想，显示出他智慧的限度与缺点。他要克里斯朵夫弹琴，他不喜欢音乐，可懂得音乐，并且能辨别出克里斯朵夫的音乐的特点，虽然毫不感动，始终保持着冷淡而有礼的态度。他只用几句简短中肯而没有一点夸奖意味的话，表示他对克里斯朵夫的关切。克里斯朵夫感觉到这一点，非常得意，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判断是有价值的，他的赞许是难得的。克里斯朵夫毫不掩饰他有征服他的意思，而因此所表示的天真，叫三位主人都为之微笑。他只对于迪斯说话， 也只为了与迪斯说话，对其余两个他简直不理，仿佛根本没有那两个人。征服他的意思，而因此所表示的天真，叫三位主人都为之微笑。他只对于迪斯说话，也只为了于迪斯说话，对其余两个他简直不理，仿佛根本没有那两个人。弗朗兹瞧着他，嘴唇和眼睛都跟着克里斯朵夫说话而扯动，神气有点佩服，又有点俏皮。他跟父亲和妹妹丢了个眼风，不由得笑了出来。妹妹却不动声色，只装作不看见。洛泰曼海姆是一个高大结实的老人，背有点驼，皮色鲜红，灰色的头发梳得根根向上，像刷子一样，须和眉毛都很黑，一张笨重的脸很有气魄，神气是喜欢挖苦人的。他用着老奸巨猾的和善的态度，也在研究克里斯朵夫，而他也立刻辨别出这个青年的确有点东西。但他既不关心音乐，也不关心音乐家，那不是他的一行，他一点不懂，而且非但不隐瞒，还为此自鸣得意。像他这种人肯承认有什么事情不懂，是为了表示骄傲。克里斯朵夫很不客气，而且并无恶意的，明白表示用不着银行家先生奉陪，只要有于迪斯小姐和他谈天，就不会寂寞了。老人家听了觉得怪有意思，便去坐在火炉旁边读报，心不在焉的，含讥带讽的听着克里斯朵夫的废话和他古怪的音乐，想到竟会有人懂得这一套而觉得有趣，不由得暗中好笑。后来他也不愿意再留神他们的谈话，把估量深刻这件差事交给女儿去了，而女儿也的确不辱使命。克里斯朵夫走了以后，罗泰问于迪斯，你居然套出了他的真话，你觉得这个艺术家怎么样？于迪斯笑了笑，想了一会儿，做了个总结，他有点糊涂，可并不傻。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那么他是会成功的了？ 我相信他会成功，他是个强者。 哦，只有对强者才感兴趣的罗泰用一种强者的逻辑回答，那就该帮助他了。 克里斯朵夫回去也很佩服于迪斯马海姆，但并不动心，对于这一点于迪斯是看错了，一个是由于感觉灵敏，一个是由于本能，两人彼此都误会了。于迪斯脸上那个谜和头脑的活跃的确把克里斯朵夫迷住了，但他并不爱于迪斯，他的眼睛和精神是受了诱惑，心可是并不。为什么呢？ 真正的历史只应该属于那些对人类的文化进程做出过持久贡献的英雄们和天才们。在我们的历史中，创造的过程比任何传奇都要生动，让他们温和的修养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关注他们的杰作，让他们灵感的火焰温暖我。 听众朋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在杂志方面，先是一切都很好。克里斯朵夫还没有看出那些同事的庸俗，他们也因为克里斯朵夫是自己人而承认他有天才。最初发现他的马海姆还没有读到他一个字，就已经在到处宣扬，说克里斯朵夫是个出色的批评家，他当作曲家是走错了路，最近才有马海姆把他点醒的。他们在杂志上用着神秘的措辞替克里斯朵夫的文章做预告，大大的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他第一篇评论披露的时候，在这个人心麻木的小城里，好似一块大石头掉在鹅塘里，题目叫做音乐太多了。音乐太多了，吃的东西太多了，喝的东西太多了，大家不饥而食，不渴而饮，不需要听而听，只是为了狼吞虎咽的习惯，这简直和斯特拉斯堡的鹅一样。这民族竟是害了贪食症，你给他随便什么都可以，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也好，塞金根的吹号手也好，贝多芬也好，马斯加尼也好，副歌曲也好，两拍子的军队进行曲也好，阿唐、巴赫、普奇尼、莫扎特、马斯涅都好，他连吃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只要有的吃，甚至吃了也不觉得快乐。瞧瞧他在音乐会里的神气吧，有人还说什么德国式的狂欢，其实什么叫做欢乐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永远是狂欢的，他们的狂欢和他们的悲哀一样，是像雨水般随便流的，贱如泥土的欢乐，没有精神也没有力，他们愣头愣脑地笑着，几小时地吸收声音声音声音，他们一无所思，一无所感，像一些海绵。真正的欢乐和真正的痛苦，力绝不会像桶里的啤酒般流上几个小时的，它掐住你的喉咙，使你惊心动魄的设伏，以后你不会再想要别的，你已经醉了。克里斯朵夫又继续写道，你们应当有勇气保持你们的真，应当有勇气不怕显得丑，假如你们喜欢恶劣的音乐，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把你们的本相拿出来，把你们灵魂上的不清不楚的胭脂花粉统统抹掉吧，用水清洗干净吧， 多少时候你们没有在镜中照照你们这副丑相了呢？让我来照给你们看吧。作曲家、演奏家、乐队指挥、歌唱家，还有你们，亲爱的听众，你们可以彻底明白你们是什么东西了。你们爱做什么人物都可以，但至少要真，要真。哪怕艺术和艺术家因之而受到损害也没有关系。假使艺术不能和真理并存，那么就让艺术去毁灭吧。真理是生，谎言是死。 这番激烈的血气方刚的话，加上那种不雅逊的态度，自然使大家叫起来了。可是对于这篇每个人都包括在内而没有一个人清清楚楚受到攻击的文字，谁也不愿意认为是针对着自己。每个人都是，都自以为自称为真理的朋友。所以那篇文章的结论绝不至受人非难，人家不过讨厌他的语气，一致认为失态，尤其是出之于一个半官方艺术家之口。一部分的音乐家开始骚动了，愤懑地抗议了。他们料到克里斯朵夫绝不会这样就算了的。另外一批人自以为更聪明，去恭维克里斯朵夫有勇气，可是对他以后的文字也同样在那里惴惴不安。抗议也好，恭维也好，结果总是一样。克里斯朵夫已经冲了出去，什么也拦不住他了。而且依着他早先说的话，作家和演奏家都免不了受到攻击。第一批开刀的是乐队指挥。克里斯朵夫绝不限于对指挥乐队的艺术做一般性的讨论，他把本城或临近诸城的同事一一指出姓名，或者用极明白的隐喻令人一望而知说的是谁。譬如每个人都能认出那个毫无精神的宫廷乐队指挥阿洛伊·洪·范尔奈，小心谨慎的老人，一身载满了荣誉，什么都害怕，什么都要敷衍，不敢对乐师们有何指摘，只知道俯首贴耳地跟着他们动作。他对这一班他称为打包将士的乐队指挥固然不客气，但对马戏班骑士式的名指挥尤其严厉。他们周游各地，叫人家欣赏他们手舞足蹈的姿势，趴在大名家的背上显本领，把人尽皆知的作品弄得面目全非，难于辨识。在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中表现他们的身手矫健，克里斯朵夫把他们当作卖弄风情的老妇，走江湖的吉普赛人，走绳索的卖记者。演奏家也是给他嘲弄的好材料，他批判他们卖弄手法的音乐会时声明自己是个外行，说这些机械的练习是属于工艺学院的范围的，时间的长短、音符的数目、耗费的精力等等，只有画成图表才能显示，才能估量他们的价值。有时一个著名的钢琴家堆着笑脸，头发掉在眼角上，在两个小时的音乐会中解决了技术上最大的困难。克里斯朵夫说，他根本还不能把莫扎特的一曲简单的行板弹得像个样。同时克里斯朵夫对那班在德国很出名的老学究也不大客气，因为他们苦心孤诣地要保存名作的原文，便加以压制思想的奔放，并且像汉斯·冯·彪洛那样表演一阙热情的奏鸣曲的时候，简直像教大家上一台朗诵台词的课程。歌唱家们也有挨骂的份儿， 克里斯朵夫对于他们粗俗笨重的歌唱和内地式的浮夸的腔派，心中真有千言万语要说。这不但因为他记得和那位蓝衣太太的争执，而且许多使他受罪的表演更加强了他的恨意。他竟说不清他的眼睛跟耳朵哪一样更难受。至于舞台面的恶俗，服装的难看，颜色的火爆等等，克里斯朵夫因为缺少比较的材料，还不能充分的批评。他所厌恶的尤其在于人物举动态度的粗俗，歌唱的不自然，演员的不能感染剧中人的精神，漠不关心的从一个角色唱换另一个角色，只要音域相仿，那些身发才发好不得意的妇人，不管是唱伊索尔德是唱卡门，只知道卖弄自己。安福泰斯居然变成了费加罗。但克里斯朵夫感觉得最清楚的当然是歌唱的恶劣，特别是以旋律的美为主的古典作品。德国已经没有人会唱18世纪末期的那种完美的音乐，也没人费心去研究了。格鲁克和莫扎特的清朗明净的风格与歌德的一样，好似遇着意大利的阳光的，到韦伯已经染上狂乱颤动的气息而开始变质，到梅亚贝尔又给笨重的漫画手法变得可笑，而到瓦格纳风靡一世的时候更被完全压倒了。尖声怪叫的女武神在希腊的天空飞过，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掩蔽了南国的光明，现在再没有人想到唱音乐，只想到唱诗。细节的疏忽、丑恶的地方，甚至错误的音符都被认为无关宏旨，借口说唯有作品的全体才重要，唯有思想才重要。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了，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证明作者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里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能不顾一切的生活去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思想，好，就谈思想吧，仿佛你们是懂得思想的。可是不管你们懂不懂，至少得尊重思想所挑选的形式。第一，得让音乐称其为音乐，而德国艺术家自命为对于表情与深刻的思想的关心，在克里斯朵夫看来简直是开玩笑。表情吗？思想吗？是的，他们到处都用上了，到处，而且是一律的。一双羊毛靴子跟一座米开朗基罗的雕像，他们一样会在其中找到思想，不多也不少。不论演奏哪一个作家哪一件作品，用的老是同样的经历。在多数人心目中，音乐的要素只是音量，只要不是杂音而是音乐的声音就得了。 德国人对唱歌的兴趣那么浓，其实只是为了声带经过了运动以后的快感，主要是尽量的鼓起气来，尽量的放射出去，要有力持久，按着拍子。克里斯朵夫称赞某个有名的女歌唱家，说可以送她一纸健康证书。克里斯朵夫吆喝了艺术家还不算，还要从台上跳到台下，把那些张着嘴巴看着他开刀的群众教训一顿。群众被他呵斥之下，觉得啼笑皆非，那真要令人呼冤叫屈了。因为他们一向很留神，不加入任何艺术论战，小心翼翼地跟一切棘手的问题都站得老远，而且唯恐自己犯错误，所以对于一切都拍手叫好。但克里斯朵夫认为，拍手就是他们的罪状。对恶劣的作品拍手吗？那已经该死了。可是克里斯朵夫更进一步，说他们更不应该对伟大的作品拍手。轻薄的家伙，你们想叫人相信你们竟这样热烈吗？得了吧，这恰恰证明完全相反。要拍手，等热闹的结束来的时候再拍手吧。那些段落原来是像莫扎特说的，是为驴子耳朵写的。在这儿，你们尽管尽兴吧，人家是准备你们大叫大嚷的，那也是音乐会中应有的一套。可是在贝多芬的弥撒祭乐以后鼓掌，你们不是该死吗？那明明是最后之审判，荣耀归主那一章，惊心动魄的气势像海洋上的狂风暴雨，大力士般的猛烈的意志好比一阵飓风，忽然停在云端里，双手攀着深渊，然后又奋力向太空飞去，狂风怒号。在最惊险的关头，突然来了一个转调，一种颤动的声音透过了乌云，从天上直落到颜色惨白的海上，像一片光。这是到了结束的阶段，死神那种疯狂的飞翔冷不防停了下来，他的翅膀被三道闪电钉住了，周围的一切还在发抖，迷糊的眼睛还在发花，心忐忑地跳着，气息紧数，四肢瘫痪。而最后一个音符还在抖动的时候，你们已经在高兴了，乐了，你们叫着笑着纷纷议论拍手了。难道你们一无所见，一无所闻，一无所感，一无所悟吗？一个艺术家的痛苦为你们原来只是一出戏，认为贝多芬临终的血泪给描写得非常精细，你们对耶稣上十字架竟喊着再来一次。这个超凡入圣的人在痛苦中挣扎了一辈子，结果只给你们这批渔夫渔妇消磨了一个终点。这样，克里斯朵夫无意之间诠释了歌德的两句名言，不过他没有达到歌德那种清明高远的境界罢了。大众把崇高伟大当作游戏，要是他们看到了崇高伟大的面目，就连望一望的勇气也没有了。克里斯朵夫还不肯就此罢休，热情冲动之下，他跳过了群众，像一颗炮弹似的去轰那个圣坛，那个禁地，那个庸才俗物的避难所，批评界了。他把同业骂得体无完肤，其中有一个胆敢攻击当时最有天才的作曲家，最前进的乐派的代表哈斯莱。他写过许多标题交响曲，虽不免偏激，究竟是才气纵横的作品。 克里斯朵夫小时候见过他，为了纪念当时的情绪，始终对他很感激。现在看到一个不学无术的愚蠢的批评家竟然敢教训这样的天才，不免气愤到了极点，大叫起来：反了，反了，难道你除了王法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法纪吗？天才绝不给你拖上庸俗的老路的，他创造法纪，他的意志会成为大家的规律。在这一段傲慢的开场白以后，克里斯朵夫抓住了倒霉的批评家，把他近来所写的荒谬的文字痛加批驳，淋漓尽致地训了一顿。整个批评界都觉得受到了侮辱，他们一向对论战置身事外，不想冒冒失失地去碰钉子。他们对克里斯朵夫认识得很清楚，知道他内行，也知道他没有耐性，至多他们之中有几个很含蓄的表示，一个这样优秀的作曲家跃出了本行去乱撞，未免可惜。他们不论意见怎么样，总还是尊重他跟他们一样享有批评家的特权，可以批评一切而自己不受批评。但看到克里斯朵夫突然把同行之间的默契破坏以后，他们立刻把他看作是国民公敌了。他们一致认为，一个青年胆敢冒犯那些为国增光的宗师，真是岂有此理，就开始对他做剧烈的攻击。他们并不写什么长文章来一套有系统的辩论，凭着多年的经验，他们知道报纸的读者总是相信他的报纸的，报纸而一有辩论的口吻就会减低自己的声望，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肯定一切，或更好的是否定一切。否定比肯定加倍有力，这是可以从重心律直接推演出来的。把一颗石子从上面丢下来，不是比往上扔更容易吗？因此他们宁可用一些阴险的、挖苦的、侮辱的短文，逐日刊登在显著的地位，把傲慢的克里斯朵夫形容得非常可笑，从来不指出他的姓名，而一切都描写得十分明显。他们把克里斯朵夫的言论改头换面，弄得荒谬绝伦，又讲他的译文秘史，往往事出有因，而一大半是凭空捏造的，而且变得非常的巧妙，刚好能挑拨克里斯朵夫跟城里人的，尤其是宫廷方面的感情。他们也攻击克里斯朵夫的外表、面貌、服装，勾勒出一幅漫画，因为听到再三再四地说，大家终于觉得克里斯朵夫真是这副模样了。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